to American honey. Yeah. Ooh, there's a wild, wild whisper blowing in the wind, calling out my name like a long lost friend. Oh, I miss those days as the years go by. Oh, nothing sweeter than summertime. 刚刚我们一起听到的歌曲来自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乡村音乐组合 Lady Antebellum 战前女神 American Honey 美国甜心。而美国甜心呢，是导演安德里亚阿诺德看纽约时报的时候呢得来的灵感，主要讲述了一个捡垃圾过活的年轻女孩斯泰尔，因为一次偶遇加入上门的推销杂志的团队，并且爱上了团队当中的金牌销售员的故事。为展现真实的美国中西部的社会呢，导演在拍摄这部影片之前还进行了公路旅行，行了六七次去感受一下真实的中西部社会。在影片漫长的160分钟里面呢，18岁的女孩完成了她的蜕变，从颓废到自由再到重生，那种青春期的不安与迷茫，我相信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共同经历过的时光。有些女孩曾经在毕业留言上这么写哈，说青春是用来挥霍的，而我们还没来得及挥霍就已经走到终点。当时我觉得怎么这种想法毫无道理啊，但这些年过去了，也是悔恨自己当初没有肆意的挥洒一下青春，没能像美国甜心一样去结识一群看似奇怪的人，去了解不一样的生活，当然也没能去远方，也没能做一次自己。当战前女神的 American Honey 响起来的时候呢，这个影片才真正的进入了高潮，同时也接近了尾声。原来美国甜心不是女主人公斯泰尔，而是这样一群正在走在成长路上的年轻人们，就像歌里唱的那样，道路的一旁见证她的成长，她如此的天真无邪，如野草般自由，没有什么比那个夏天更甜蜜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依旧是来自于他们，当然还有另外一个非常多人气的乐队 Maroon 5 and Lady Antebellum Out of the Goodbyes， 是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提起加利福尼亚州，就会想到阳光，想到海滩、美女，还有美不胜收的一号公路等等等等。当然呢，这里也是不少音乐人、创作人钟情的地方。每一个人眼中都有一个哈姆雷特，所以每个人眼中当然都有不一样的加州。 California King Bed 是 Rihanna 专辑 Loud 当中的一首单曲，这支单曲具有摇滚色彩的叙事民谣。从 MV 当中你不难看出 Rihanna 给单曲带来了非常多柔美的女性的性感的感觉哈。音乐录影带的开头，你能看到 Rihanna 和她的性感男友，其实两个人同时躺在加利福尼亚 King Size 的大床上，却有着痛苦的距离感。你现在听到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朝夕 FM， 新浪微博搜索想逃离的朝夕来找到我。同样的，也欢迎你关注我们频率全新的微信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接下来这首歌 Rihanna California King Bed。 Chest to chest, nose to nose, palm to palm, we were always just that close. Wrist to wrist, toe to toe, lips that felt just like the inside of a rose. So how come when I reach out my finger, it feels like more than distance between you were sleeping next to me, arm in arm, dusk to dawn, with the curtains drawn, and a little last night on these sheets. So how come when I reach out my fingers, it seems like more than distance between us in this up on us, you turn around and give me one last touch. break my heart just to watch you bleed. I'm sick with love, sick. Courtesies don't call me up just so I can please you. I can't stand the way you're smiling. I can't stand the way I'm lying. I know, I know, I know you got the key. And you know, you know, you know that it's for me. It's not up to you, you know. It's up to me. But curiosity will never let me go.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will never let me go.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look at me, left here in the corner, stupid girl. I really tried to warn her. 听到那首歌 Curiosity 来自 Kelly Rae Jepsen， 她是一位来自加拿大的女歌手。2007年的时候呢，她参加了 Canadian Idol 的选秀节目，并且获得了第三名的好成绩。2011年的9月，她才发行她的单曲叫做 Call Me Maybe， 相信你一定听过对吧，在美国公告牌 Hot 100的单曲榜上面九周夺冠。同时呢，她还成功获得第55届格莱美的年度最佳新人奖的提名。2013年的时候呢，她凭借 Call Me Maybe 这首歌获得了 MTV 日本音乐录影带奖最佳新晋艺人音乐录影带奖和第11届华鼎奖全球最受欢迎女歌手奖。如果你仔细看这首歌的歌词呢，你会发现歌曲不是 Kelly 较多的关于恋爱的悸动啊与甜美的风格啊，而是讲述着陷于复杂的感情当中的悲伤和无奈。好奇是爱的一种，一个人走进另一个人的生活多半就是由这种好奇开始的吧。然后我觉得在 Kelly 歌曲当中，她不仅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有自己的味道，同时专辑当中都带着独特的女孩的爱情世界观，所以敦美总会让我想起另外一个歌手，叫做艾薇儿，这首歌叫做《17》，check it out。

陈奕迅的阴天快乐，我想很多人都知道这首歌，因为陈奕迅的大部分歌听懂了都会觉得非常的治愈，他用最认真最平静的方式让你去怀旧，想你错过的时间，想你想要抓住却又放开的人。那这首歌其实把很多人想说但不敢说的话唱了出来，你想念呢却又选择怀念，想选择的人不是一直陪伴你的人，而是你喜欢或者是崇拜的人。有的时候呢，我们喜欢一首歌不是因为这首歌唱的有多好，而是歌词写的有点像你自己。音乐这个东西很奇妙哈，开心的时候入耳，伤心的时候呢就会入心。开心的时候你听到的是音乐，伤心的时候你就顿悟了歌词当中所写的含义。我想有的时候真正动人的并不是那句歌词，而是你生命当中有关于这首歌的故事，或者是这首歌的歌词让你想到你的人生故事。和一个人在一起，如果你多给他一些正能量，是让你每天都能高兴的起来，每夜都能安心的入眠，做每一件事都充满了动力，对未来充满了期待，那你就一定没有爱错人。最合适的感情呢，永远都不是以爱之名的互相折磨，而是彼此陪伴，成为对方的阳光和动力。尽管祝你阴天快乐，但我还是希望你能够时时刻刻的充满阳光。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是非常新的一位歌手杜星莹，这首歌叫做2077。 自己无数次想放弃的，眼前全在这里，超度和追求始终是混在一起。你拥抱的并不总是也拥抱你，而我想说的谁也不可惜。去挥霍和珍惜是同一件事情，所有的何妨何必何其荣幸。在必须发现我 张悬的作词向来有些特别，我总觉得那些词的洒脱和深沉才是真正让人们记住他的原因。很多人读关于我爱你这首歌的歌词，他们用了很长很长的一段感情去理解这首歌。我们都是那种想方设法的却又故作不经意的靠近喜欢的人，莫名其妙的陪他每天从凌晨聊到第二天天亮，然后最后也那么无可奈何的就分开了，以至于现在提起的时候不再有那个时候的歇斯底里和难过。所以当你回想起来，你会坦荡地说，没错，我的确爱过一个人，只不过那个时候呢，确确实实是因为某一个人，才会对你拥抱的不总是你拥抱你，我拥有的都是侥幸，我失去的都是人生，这些歌词有许多的感同身受的感觉吧，并且耿耿于怀。总是这样的，是因为重要的人走掉一个又一个，才会突然对某一些歌词上瘾，并且真的体会到这首歌想要表达的含义。而说到张悬，短发纹身玩地下乐队，曾经酷到没朋友，也许是因为一首宝贝而熟悉他，误以为他就是一位唱着小清新民谣的台湾歌手。而他身上最吸引人的地方，除了他的歌，还有他的思想。李宗盛唱爱情是这样唱的，我们的爱若是错过，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那张悬怎么唱爱情呢？他说，而我不再觉得失去是舍不得，有时候只愿听你唱完一首歌，满满的洒脱与感性。一位是教你自救，一位是救火，都是我很欣赏的态度。接下来想和你听骨子里更加洒脱的人，华晨宇，我离孤单几公里。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走，对吧？自由可没说。可 上剥落，我离孤单几公里，看着天对自己说不要怕，往前走，爱已无话可说了，只想孤单想念你，关于回忆的沙漠我没怕也不哭。 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刚刚那首歌来自于华晨宇，我离孤单几公里。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朝夕 FM， 新浪微博搜索想逃离的朝夕来找到我，想听什么歌留言给我哈。同样的也欢迎你关注我们频率全新的微信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接下来请大家继续锁定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10点答录机准时等你答录，晚安，拜拜。 天的好辛苦，是你所谓的领悟，我不懂，我不哭。看悲欢喜怒每一步，是疲惫还是依赖的束缚？爱你能不能再重复，让我懂，让我哭，再让时间停住，把自己看清楚，不必再说假如。Ooh. 假如